10月31号星期五，今日是万圣节，欢迎大家收听爱国爱党大联盟暨福建同乡会主办的百五二 talk。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Tommy。 今日咧万圣节，今日有乜啲咩准备呢？ 系我而家已经打扮到成身僵尸咁样咧，咁啊希望咧能够将万圣节呢个咁西化嘅节日咧就中国化嘅。 咁啊系，中国人而家不高兴啊嘛，你下下都喺度咿哇鬼叫扮嗰啲西方吸血鬼。 好，即系要顺带一 提，点解有中国传统嘅清朝服饰嘅僵尸唔扮？ 有盂兰节唔庆祝庆祝万圣节，真系离晒大。 我话俾你听啊，所有爱国嘅人咧，应该喺盂兰节嘅时候举办 party。咁就咧扮鬼，同埋最喺街度咧執曬嗰啲溪錢喎。 哇！呢個真係要順帶提你， 唔邪嗰啲嘢唔可以，唔邪嗰啲嘢唔做啊。 喺北京咧 ，APEC 即係而家要開 APEC 啦嘛，就快。係。咁啊，唔俾人著萬聖節禮服啊。 哦，真㗎？ 真嘅，呢個講真 嘅。 唔係搞 gag 嘅，講真嘅。 點解北京唔俾人著萬聖節嘅服裝咧？ 即係可能驚啲人，可能即係你都知啦，萬聖節嗰啲可能攞住啲亞叉啊、武器啊，咁即係可能驚傷害到啦。 最緊要大陸連鬼片都唔俾你上。 咪就係。 大陸佢要維持住思想嘅統一同埋正確，咁所以咧呢啲 VR 鬼叫嘢咧，佢係唔會容許嘅。咁你都明白嘅咁。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講翻呢一個立法會嘅發展啦。咁啊，不如講一講朝早先。朝早咧，咁啊就係因為有一班反對派嘅議員喺度咧，就令到我哋偉大嘅梁君彥同志佢嘅一個議案過唔到。 即係呢個破壞派喺度搞呢搞。 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日咧其實就有兩個引用特權法嘅議案要傾嘅，一個咧就係阿梁君彥同志嘅一個關於要全面調查咧呢一個佔領運動，即係例如係嗰啲民間組織嘅資金來源啊嗰啲，呢個咧就係想用 PMP 嚟查。咁另外一方面咧，反對派嗰邊咧，阿黃毓民咧就想提出一個係查警方嘅咁。 即係10月3号咧，旺角嗰啲所謂黑警打。即係黑幫打人啦， 嗰啲所謂黑警打嗰啲所謂嘅人，嗰啲所謂嘅咩疑似被黑社會，又打啲疑似佔領嗰啲人。 即係我係看到愛國人士嘅，即係從嗰啲我見到種愛國心，我唔明咩黑幫。 我都唔明啦，咁所以咧呢個咁嘅議案咧不得人心啊，今日梗係受到立法會 嘅功能組別 嘅功能組別，特別好多都係自動當選嗰啲，咁啊投咗反對票，咁啊咧就成功制止到呢一個。亂港亂國的議案呢就會令他否決了， 即所以我想說工人組別的存在意義 很有意義、 就是捍衛我們愛國人士的那種 那種尊嚴。但是反之梁君彥同志的議案呢又在反對派那班人的反對之下過不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呢現在立法會的制度就是分組點票的嘛、所以呢雖然梁君彥同志的方案呢是獲得多些的人是支持的、但是可惜在地區直選那邊過不到一半，咁所以分組點票之下咧就輸咗啦。 喂，香港法治社會嚟嘅，點解容許呢啲事情發生㗎？ 所以我不嬲都話，你真係愛國嘅，你要反對分組點票㗎嘛？你諗下，如果當初反對分組點票成功嘅話，而家已經可以令到梁君彥同志嘅議案通過啦嘛？ 咪就係、 是。所以我覺得2016年你起碼咧應該有個咁嘅改善嘅，但係冇咁做到啊。咁所以呢個就令人好失望嘅。 失望， 真係好失望。咁但係咧最緊要咧今日都要特別 high 呢一個你嘅即係建制派嘅好朋友。就是這個林健峰同志。話說下午立法會財委會就討論這個3對1勞，之前爭了很久的。當然民主派那邊呢講明不合作運動， 即破壞派我都 講兩句，即是那些大舊那些你都知道的，陳偉業議員那些，即係每逢每一個議案咧，都要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搞嗰啲 浪費公帑， 搞嗰啲所謂咩不合作運動啊， 不知所謂。嗱，今次又林健峰同志講得好啊， 咁梗係要阻止呢啲嘛，係咪？ 林健峰同志發言嘅時候狠批反對派啦， 點狠批法咧？ 佢就講話咧，而家你哋啊想邊個過唔過，想邊個唔過啊唔過啊，又咧又點人數，又咩拉布咁樣，拉咩布啊？呢度法治社會嚟噶嘛？ 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 係咯，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 嗱，我就發覺咗咧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同耶穌同埋上帝咧係同樣噶，因為佢哋都係萬能無敵啊！ 但係我其實一路以嚟咧，即係都有個疑問 嘅， 其實即係拉布都唔係犯法嘅，點解拉布同法治社會可以扣上關係咧？ 你唔好理，香港係法治社會嚟噶嘛？你做乜問埋呢個問題啊？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 好對唔住，你唔好黐奪我個政協嘅職位，我唔好心啊！講得好，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黃定光你喺議會咪瞓咩覺啊？ 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 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仲有啊，嗰個蔣麗雲議員啊，仲講嘢成咩嗰句？ 咁大聲 嗰句上次講曾健超嗰次咩啊？叉嗰次啊？ 叉 話曾健超臨了啊嘛？ 係啊， 不知所謂。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講嘢咁大聲唔得噶嘛？ 叉 仲有啊，鍾樹根議員肯定 講啲疑似粗口嘅諧音，香港法治社會嚟㗎嘛，邊度容許你講呢啲嘢㗎？仲有邊個啊？仲有之前舉中指嗰個黃義華。喂，香港法治社會嚟㗎嘛？ 你憑乜嘢舉中指啊？ 喂，但係呢啲行為其實拉唔拉得嘅咧？ 其實好似又冇犯法， 好似法律上係冇犯法嘅喎。咁 但係香港法治社會嚟㗎嘛？ 所以林建峰同志講得好啦，即係你都講得啱。呢個時候咧，講咩都假。你下下搬法治社會四個字出嚟咧，大家就會服你㗎啦。 無敵， 無敵，即係由佔中咁啊，犯法話法治社會啦。咁而家連拉布都話咧係法治社會。咁遲啲咧，阿長毛咧，南文老狗留長頭髮。法治社會嚟噶嘛？ 誒，仲有遲啲咧，可能我哋兩個即係出咗去溝女幾個鐘唔翻工咁樣，跟住遊青元話要炒我哋兩個，跟住我哋點回應啊？ 法治社會嚟噶嘛？溝女嘅權利都冇 嚇？ 喂，呢個都幾好用喎，呢四個字。 真係點啊？ 即係總之任何嘢加翻呢四個字就好似好有道理咁樣。 係喎，即係我聽完你講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好似要諗翻三秒，又好似係喎。 好似幾有道理。 香港人真係好似法治社會嚟喎。 我今晚翻到屋企啊，我媽唔煮飯俾我，同佢講：阿媽，你冇煮飯啊？咁我阿媽話係啦。香港法治社會嚟㗎，阿媽，你身為一個阿媽唔煮飯，你有冇過分啲啊？ 嗱，我相信你阿媽最少要諗五秒。 係你阿媽，佢都唔知點駁我，佢諗諗下，佢對唔住，我都係要煮飯啊！呢招唔錯，所以我林建峰議員質素高咯， 質素高，質素高， 唔係咁容易嘅，你知要練就呢個層次。 即係呢啲咪就係思辨能力咯，辯論技巧咯。 思辨能力。 語言 思辨、 思辨、 思辨、 思考同埋辯論嘅毅力啊！ 咁咧，咁跟住咧，另一位我哋同志咧就係阿黃國興議員啊。 黃國興議員，咁佢喺呢一個都好多笑料嘅喎。 係啊，即係佢今日喺財委會咧，今日辯論咗三對一爐啦。咁啊，講講下咧，又唔知咪講到有泛，又話啲泛民即係阻住地球轉啊 ！sorry， 唔係泛民，好對唔住，反對派。 係啊。 反對派咧就話佢哋阻住地球轉啦。咁跟住咧， 佢講咩題目都係講呢啲 嘅。係啦，佢講講下，講講下咧就話，誒。你哋啊咩收咗唔知幾多錢啊咩間接直接收美國錢啊咩本書都有賣到啦泛民收錢十六， 泛民收錢十六啊嘛，誒講到呢度咧，我個問題想問下你 啊 ，Candy 咧，即係你人生入邊咧，影響你最大嘅書係咩啊？ 我諗啊，可能係聖經啦。 哇！我哋中國行無神論嘅喎。 係咁啊，唔係我睇下啲西方社會點樣形容我哋中國。 你又問下我。 係咁，你一生人啟蒙你最多嘅書係邊本咧？ 我相信一定係《毛語錄》啦。 係《毛語錄》啟動你。 因為毛澤東句句都係金句啊嘛，至理名言。 啟蒙到你嘅人生啊！ 啟蒙咗我愛國。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諗緊咧，如果我哋問呢一個黃國興議員咧，即係邊本書影響得你最深咧？咁 即係啟蒙你嘅思想咧。 佢應該會答你。咪就係嗰本新出嗰本《泛民收錢實錄》啦！ 哇！即係我相信咧，三十年後可能阿黃國興議員咧有孫啊有室啊嘅時候， 可能而家都有。其實黃國興都成六十歲嘅啦。 係咯，即係可能佢八九十歲嘅時候咧，可能啲孫仔 可能個孫仔問佢：阿爺啊，你都做你咧從政咁多年啦，即係又咁偉大，喺政壇上面叱咤風雲， 叱咤風雲。 阿爺，我想問下咧，我而家咧都成十歲啦，咁你覺得有咩書可以介紹我啟蒙我嘅人生咧？咁呢個時候啊，黃國興議員咧。就即係嗰時唔係議員啦，咁可能佢就喺書櫃抄翻一本 《泛民收錢實錄》。 2014年都唔知邊個寫嘅出版嘅一本書《泛民收錢實錄》，跟住會遞俾佢阿孫啊，孫仔呢本書就係啟蒙我最深嘅。我喺立法會啊，足足講咗佢67次啊！我喺立法會講咗佢好多次啊！咁我諗呢個就係咧，即係阿黃國興心目中一個最經典嘅著作， 亦都相信係佢做立法會議員嘅意義啊！ 我記得我細個喺小學咧，公共圖書館好似有個每年都有個選舉嘅， 就 是名人推薦好書咩十本好書咁樣。 咁其實揾立法會議員推薦都好正常喎。 係啦，咁始終你不能不承認，即係大家都係社會，即係議員都係社會賢達啦，係咪？ 係咯，即係黃國興都 係 社會。 分分鐘2015年咧，黃國興議員推薦嘅書本咧就係《泛民收錢實錄》，咁就冇作者唔知邊個，出版社唔知邊個，啲資料真定假都唔知。 個電話啊，我記得嗰陣時揾咧，即係我睇翻個電話，即係想今次出版社，我想揾翻佢噶嘛。都唔係間出版社嚟嘅。 咁啊，到時啲學佢，但係佢點樣因為咧，通常介紹啲書咧，你要寫翻個書評啊，1-2百字咧，就話即係希望學生睇完咧有啲咩嘅得著噶嘛。 即係我其實我本人睇過嘅，我要承認啊。係。咁我嘅感想就係咁嘅，即係呢本書咧，即係雖然睇落去咧就冇咩大道理，但係咧我讀落嘅時候咧就真係有一種親切感。係。即係就係嗰種咧。自己安慰自己嗰種親切感，因為即係見到泛民真係收錢啊嘛，即係你睇多幾次就可以當係真咧，就可以隨口噏，就可以噏翻出嚟，就覺得 係 真嘅。 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國民教育嘅教材嚟嘅，即係你俾小學生細細個睇，佢哋就知道咧，原來香港嗰啲反對派收美國佬錢嘅喎， 黎智英派錢啊， 係喎，咁佢 麥西文啊， 細細個咪培養咗嗰種要愛國嘅心咯。咁所以咧，我哋都認為即係喺呢個2014年嘅2015年嘅十本好書選舉裏邊咧，係要加入 泛民收錢實錄呢本書。 即我本人咧都成日聽李儀，即係一分鐘閱讀嘅。 港台嗰個。 我都好希望咧，李儀有機會咧可以介紹一分鐘閱讀 泛 民收錢 實 錄。 咁啊，我印象中黃國興都已經起碼第五次咧喺議會講到呢本書嘅。咁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晚呼籲大家咧就去圖書館，咁啊借呢一本書咧，咁啊分享俾你屋企嘅親朋好友睇啦。 亦都希望咧，即係將來十大好書選舉咧，大家都能夠推舉呢本書。 啊，咁啊，今日仲有冇少時間講埋葉劉咧？ 都有少少嘅。 啊，咁啊，葉劉咧，即係我哋偉大嘅葉劉同志咧，今日就講到啊，因為香港嗰個周永康咧就話聲稱上喺 APEC 嘅時候揾翻大陸噶嘛，揾啲領導人傾偈傾政改噶嘛。咁啊葉劉咧佢啊即係批評啦相關人士係博見報咁樣。 香港法治社會嚟噶嘛，可以博見報嘅咩？ 但係我諗最關鍵嗰一樣嘢咧就係、是、到即係上到去咧，如果啊周永康真係俾人拉咗咧，新華社唔知點報。即係如果個標題寫住周永康被拘捕咧， 嚇咁唔係已經被拘捕嘅啦咩？ 哦咁啊係，如果係判刑咧咁，即係如果大陸嘅周永康未判刑，但係點知？香港周永康判咗刑，咁新華社嗰、那個新聞稿點寫？ 同埋聽講咧，潘小桃今日都講得好好笑喎。 潘小桃佢都話，即係咧秦城監獄點名咧，可能就點一個周永康 嘅 啫。 即係其實佢都等一個假嘅周永康出現好耐。 你而家送上門， 送上門， 咁都係件好事嚟嘅。你起碼可以俾到我哋咧，即係偉大嘅祖國有個落下台階。 咁當然啦，我哋其實我哋祖國就好偉大嘅，我都唔希望即係唔係咁小氣嘅，我希望佢唔會咁樣對待我哋香港嘅周永康啦。 咁但係今日啊講多句咧，即係阿曾玉成咧都出嚟又話，即係回應翻啲葉劉呢個講法，佢就話誒、哎、相關人士都成日見報嘅咯喎咁。咁 啊，使唔使再搏啊？ 係咯，即係我呢排都唔係好明啊嘛，我哋咧即係呢個陣營嘅人成日都好似狗咬狗咁樣嘅。 即係其實同埋咧，葉劉諗下咧，其實佢。即係得罪嘅人咧，其實同阿梁特都有得揮嘅咯。 越嚟越多啦。 即係佢嗱，首先佢琴日咧就話呢、這個啊主席，你有眼疾，可能睇得唔清楚啦。跟住今日咧，啱啱又博見報論啦，跟住仲有咧就係佢今日先話 排除自由黨黨員會自由過黨。 哇！真係可能咧，即係其實可能佢就睇得出咧，做特首嘅人咧就全部都好特立獨行嘅，一定要得罪人多先做到特首。 哦，咁呢個都係喎，即係今次呢、這個啊， 唔係我哋黨咧。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內部不群不黨，即係你唔好喺入邊搞啲小圈子。所以葉劉今次咁做，擺明係好有野心，亦都係好有智慧的一個動作。話俾你聽。 係咁啊！今日咧，我哋成差唔多。咁啊 ，Halloween 咧就祝大家咧就 祝你哋下年慶祝嘅係盂蘭節。好啦，拜拜。 呢個幾好笑啊！真係，拜拜。